嗨，这里是猫宁读书，欢迎收听《重说中国近代史》。中西两种体系。所谓近代史，如果按中国传统史学来说，就是晚清史。中国传统史学是朝代史，唐史、宋史、明史、清史这样的。如果按世界史的划分来说，晚清史只能算是中国近代史。我们怎么看待近代史，或者说怎么看待我们的晚清史？这个历史过程到底意味着什么？这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。在我看来，晚清历史的本质就是西方把中国拖入他们的世界体系的过程。西方有个世界体系，我们有一个天下体系，或者叫朝贡体系。但是我们这个天下体系是内敛的，是内缩的。就是说，并不是我去打了天下，征服了某块殖民地，然后建立起一个朝贡体系，让其他人来服从我，而基本上是用一种文化的，一种以德服人的方式，让周边国家来仰慕我的文化，然后向我进贡，或者以大国之威，让周边国家向我朝贡。有的朝代也会打一下，占了地方，不是当殖民地，而是直接占领。但往往控制不住，朝代末期又退了出来。在这个天下体系里，我呢是中心，但并不知道世界周边有多远。朝贡体系就像一个圆儿，这个圆的中心是中国，而外延有多大不知道，多大都可以。你来不来我不管，你来朝贡那是你项目王化，如果你不来呢，随你的便。显然，这样一个体系不是向外输出的体系。但是西方自18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之后呢，实际便形成了一个输出型体系。它不断地把这个体系向外输出，把它所遇到的能殖民地的就殖民，不能殖民的也要把其纳入自己的体系中来。在这两种体系的碰撞中，我们的天下体系显然崩溃了。我们干不过人家，就得听人家的。中国人开始是被动接受，人家兵临城下，我们捏着鼻子忍受。后来有点主动性了，逐渐产生了解人家的欲望，开始学习万国公法。我们在1860年开始设置同文馆的时候，主要学习的就是万国公法。我们开始想了解这个世界体系是怎么回事。所谓的万国公法，其实就是西方那个世界体系的规则，开放口岸也是如此。开始是人家逼着我们开放，这次开放一些，下次再开放一些，后来我们就自己主动开放了。学习亦是如此，开始是被动学习，然后是半推半就，中体西用，最后是全面的学习。到了辛亥革命的时候，就是全面的学习。如果注意看一下那个时候的报纸，就会发现当时所有的西洋东西都被冠以文明两个字。西式礼帽是文明帽，手杖是文明棍，自行车是文明车，连火柴都是文明火，话剧是文明戏，我们的京剧叫做旧戏。凡是西洋的东西都意味着文明，都意味着是需要我们学习的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我们这个时候已经心悦诚服地被拖入了这个体系，我们认账了。为何会这样？因为西方世界迎合了人类创造和追求财富的需求，一旦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普及开来，会产生一种内在的驱动力，驱使人们去进入他们的世界，这就是一个近代史的过程。可能在我们今天看来，西方的世界体系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情，它是在工业革命过程中建立的，跟工业革命息息相关。如果按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的说法，其实西方的发展道路是一个偶然，但是这个偶然却造出了大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工业革命创造出一个新工商文明，而现代工商文明这样一个潘朵拉盒子被打开之后，世界就变了。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人或早或晚都得跟着走。我觉得这个文明可能是不好的，它对资源掠夺和榨取的太厉害，对环境破坏的太快。就像庄子里那个故事， 说是一个老头在浇园子，园子里有一口浅井，老头每天拿个瓦罐跳进井里，打一罐水，然后爬上来浇。子贡问他为什么不弄个枯槁，就是杠杆，那样多方便。老人说他知道那个东西，但是他不用。为什么要用那玩意儿呢？它是机械，人用了机械就起机心了，就想着怎么取巧，从此天下就不得安宁了。其实道理就是如此，一旦把这个大工业文明换出来之后，人们就天天的想着怎么取巧，我们去发明创造，翻着花样的想着怎样去榨取资源。人类几万年的历史都没有弄出这么些事情来，但这几百年都实现了，而且后面会怎么样，人类还不知道。但是世界一旦进入这个轨道，潘朵拉匣子一旦打开之后，就回不去了。你想进去也罢，不想进也罢，都回不去了。你看，这世界哪个地方还没有进入这个体系？哪个地方还没有受到工业文明的污染？哪个地方还是桃花源？没有办法，你只能在这个文明的基础之上想一点补救的办法。比如出现了土壤板结、农药污染的问题，我们只能在工业文明基础之上想办法发明一种污染较小的农药，以及使土地板结程度较低的化肥。我们只能在这个基础之上往前走，不可能回去了。人类都不可能逃脱这个被工业化的命运，抗拒它是没有用的。西方的发展道路或西方的世界给我们带来这个东西，世界的命运已定，已然逃不过去了。